一场发布会下来，基本上全场都是这种没有事先安排好的默契互动。等讲到这部电影实质内容和精神的时候，导演所做的描述也得到了不少认同。网上有针对这场发布会的全程直播，从反响上看效果非常不错。所以后来导演还专门给两个人打了一通电话。 投资方很满意啊，我估计参加电影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了，只是伴随而来增加的宣传活动增加了不少英明石先生的压力，毕竟他同时还要兼顾跟董晓他们的那部电影，跟刘丽合作的那部宣传行程也已经安排好了。各种琐碎的事情都说不上有多重要，可就是很花时间，偏偏他还不能不去。有种去年的积累今年突然爆发的感觉，英明每天基本上都要累到精疲力尽。就是因为这种忙碌的节奏充实了生活，也所以对于石毅那边他实在抽不出来太多时间去关注。但是他知道石毅压力很大。有一次他晚上出席完一个活动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快一点了，欧阳竟然在客厅跟石毅一起摊着满桌子的文件谈工作，看见他的时候打了声招呼，表示这么晚过来打扰有点不好意思。欧阳到底知不知道他跟石毅的关系，英明并不确定，毕竟严格说他跟对方没有太多交集。他和石毅虽然有共同的朋友圈，身处的环境却相去甚远。欧阳既然是石毅的朋友，就该让石毅去处理，所以英明没有刻意避讳，但是也没有表示什么，点了下头就上楼回卧室了。石毅抬头看他一眼，虽然没说话，但是那意思应该是他今天晚上睡觉是没戏了，让英明自便。石毅跟欧阳熬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走了。英明起来的时候手机上有一条石毅的短信，跟他说要出差两天谈一笔合作款，大概两三天才能回来。相比起之前他在剧组里拍几天电影石毅就要炸毛抓狂，现在两个人为了各自的工作事业而分身乏术，难得心里却没再衍生出那种焦躁不安的感觉。他不是感情转淡了，而是信任感不知不觉的比以前要多了。看着手机上那条短信笑了一下，英明突然有一种老夫老妻油盐酱醋的错觉。而这种心情要是搁在五年前的自己身上，那真是一部难以描述的灾难片。石毅的生意谈得很顺利，脸上挂着的笑容简直可以用欠揍来形容。英明连问都不用问，也知道他这种反应肯定是拿下了。 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官方合作受影响，导致公司的合作对象减少，最大范围也就是在北方，南方还是有所作为的。一直以来不怎么想往外面扩，是觉得这边市场还没坐稳，怕顾前不顾后。既然我舅舅非要逼我，那就只能我勤快点往外跑了。 异地合作的最大问题就是沟通比较麻烦，总靠电话是不稳妥的，有些问题就是得见面才能谈得下去。所谓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得意洋洋地汇报完工作进展，石毅难掩兴奋地长叹了一口气，倒在床上。 唉，不过真是累死了，最不喜欢出去。 不在自己的地头就是麻烦，用车用人都没有那么顺，感觉就是连轴转的折腾，吃住都很不痛快。英明靠在床边看电视，听到石毅这句抱怨，他笑了一下。 你这才哪跟哪儿啊？再怎么样，你还在文明社会里待着。 之前跟司机一起去找外景的时候，那穷乡僻壤的，连会喘气的动物都看不见。地方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整个外景组拉去的话，到底能不能扛住。水和食物都是个问题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每天配辆食品车。英明这句话说完，石毅猛地一把他从旁边扯到歪到自己身边，鼻子贴着对方的脸。 我可看到那个预告片了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 工作谈好的当天晚上，他在宾馆里看见了新闻， 显然从制造话题这个角度，英明他们很成功。就连主持人在新闻之前的短暂介绍里都难掩八卦的兴奋，笑得极其暧昧。而那段预告片更是极尽噱头之能事，如果不是好歹知道点电影的剧情，他肯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尺度多大的片子。英明被他这一拽吓了一跳，撑住床才勉强没有压到石毅的眼镜。他皱了下眉， 你这反应也忒迟钝了，都多久的事儿了？ 之前我没看见。 石毅凑过去咬住英明的嘴唇，力气并不大，搞得英明有点痒。 哼，欧阳说对了，那电影不太适合我看。 啃咬后来慢慢的变成了前吻。石毅蓄意的不肯踏实的吻下去，就点一下缩一下的来回斗，一直到英明有点火大的扣住他，他才笑着突然扑上去，然后听见英明在中间换气的时候含含糊糊的问他， 欧阳知道了？ 嗯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就是没说开，那天说去我家加班，我才告诉他了。 既是他的合作伙伴，也是他这么多年的好友，于情于理都不敢瞒着。英明很轻地点了下头，顺手摘掉石毅暗示的眼镜，他很慢地用手摩挲着身下男人的脸，感觉不算久违的轮廓，不知不觉的似乎多了一点成熟的棱角，有矫情的嫌疑，但总觉得石毅沾染上了一点沧桑的味道。 之前公司的问题压力有那么大？ 能让石大公子收起那副笃定的非常欠抽的气场，肯定不是小麻烦。但是石毅没有什么兴趣谈这个，英明的话只是让他很轻地哼了一声，扣住对方明显在走神的后脑，两个人从床头的位置逐渐往床的中心滚。电视上刻板的新闻播报完全没有情绪的起伏，他们两个周围的空气却浮动着引诱的气场。工作的事他不太想跟英明说，一来就算说了对方也帮不上忙，二来是他心里有数该怎么去面对。他石毅有今天可不是靠天上掉馅饼，每一步都是他自己闯出来的，能打江山不能守江山，他也不配再谈什么事业追求的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到彼此的身体，都有些饥渴，本来说要去洗澡的石毅也懒得耽误时间了。两个人从接吻到热吻再到吻遍全身，也没有花多少时间过渡。偏偏这时候电话响了，单调的循环音节让人很烦躁。石毅皱了下眉，动作还想继续， 别理。 不过英明已经闪到旁边坐起来了。 不行，不是手机。 他家的固定电话一共也没有几个人知道，都知道他平时手机不关，如果打这个号码多数都是有事的，尤其这段时间风吹草动的都很注意。他伸手去够电话，刚接起来，石大公子就不满意地把他拖回到床上，整个人跟被子一样，四肢敞开地压在他身上。他呼吸蓄意粗重地喷在他耳后。